资治通鉴卷第一，周记一。威烈王23年，初命晋大夫魏司召集韩虔为诸侯。臣光曰：臣闻天子之职，莫大于礼，礼莫大于分，分莫大于名。何谓礼？即纲事也。何谓分？君臣事也。何谓名？公侯卿大夫事也。夫以四海之广，兆民之众，受制于一人，虽有绝伦之力，高士之志，莫不奔走而服役者，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？是故天子统三公，三公率诸侯，诸侯至卿大夫，卿大夫至士庶人。贵以临贱，贱以成贵，上之始下由心腹之运手足，根本之治之业，下之世上有手足之谓心腹，枝叶之必本根，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，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。文王蓄意以乾坤为首，孔子系之曰：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，卑高以臣，贵贱位矣。言君臣之位，由天地之不可易也。春秋一诸侯尊王室，王人虽微，序于诸侯之上，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，未尝不全权也。非有桀纣之暴，汤武之人，人归之，天命之，君臣之分，当守节服死而已矣。是故以微子而代纣，则成汤配天矣；以季札而君吴，则太伯血食矣。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，常以礼之大节，不可乱也。故曰：礼莫大于分也。夫礼，便贵贱，序亲疏，裁群物，治庶室，非名不著，非器不行。名以命之，器以别之，然后上下灿然有伦，此礼之大经也。名器既亡，则礼安得独在哉？昔仲叔于西有功于魏，辞义而请樊婴。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义，为名与器不可以假人，君之所思也。正王则国家从之，魏君待孔子而为正，孔子欲先正名，以为名不正，则民无所措手足。夫樊婴小物也，而孔子惜之，正名细物也，而孔子先之。常以名器既乱，则上下无以相保故也。夫士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，圣人之虑远，故能谨其微而治之；众人之实近，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。治其微，则用力寡而功多；救其助，则竭力而不能及也。亦曰：吕霜兼兵制。书曰：一日二日万机，为此类也。故曰：分莫大于名也。呜呼！忧虑失德，周道日衰，纪纲散坏，夏陵上替，诸侯专政，大夫擅政，礼之大体十丧七八矣。然文武之际，有绵绵相逐者， 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。何以言之？昔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，请遂于襄王，襄王不许，曰：“王章也，未有戴德而有二王，亦叔父之所恶也。不然，叔父有弟而遂，又何请焉？”文公于是惧而不敢为。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腾，以周之民则不重于朱举。然历数百年，宗主天下，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？徒以名分尚存故也。至于季氏之于鲁，田常之于齐，白公之于楚，智伯之于晋，其事皆足以逐君而自为。然而足不敢者，其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？乃为甘明犯愤而天下共诛之也。今晋大夫暴灭其君，剖分晋国，天子既不能讨，又宠治之，使列于诸侯，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摒弃之也。先王之礼于斯尽矣。或者以为当世之时，周氏微弱，三晋强盛，虽欲勿许，岂可得乎？是大不然。夫三晋虽强，苟不顾天下之诸而犯一亲礼，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。不请于天子而自立，则为悖逆之臣。天下苟有桓文之君，必奉礼义而争之。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，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，谁得而讨之？故三晋之列于诸侯，非三晋之坏礼，乃天子自坏之也。呜呼！君臣之礼既坏矣，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，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，社稷无不泯绝，生民之类弥灭几尽，岂不哀哉？初，至宣子将以尧为后，至果曰：“不如萧也。尧之贤于人者五，其不殆者一也。每病长大则贤，射御足力则贤，技艺必己则贤，巧文辩会则贤，强义果敢则贤。如是而甚不仁。夫以其五贤凌人，而以不仁行之，其谁能待之？若果立尧也，至宗必灭。夫听，至果别卒于太史，为辅事。赵简子之子，长曰伯鲁，幼曰无序，将至后不知所立，乃书训诫之词于二简，以授二子曰：“谨治之。”三年而问之，伯鲁不能举其词，求其简以失之矣。问无序，诵其词甚习，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。于是简子以无序为贤，立以为后。简子使尹铎为晋阳，请曰：“以为简思乎？亦为保障乎？”简子曰：“保障哉。”尹铎损其户庶，简子谓无序曰：“晋国有难，而无以尹铎为少，无以晋阳为远，必以为归。”即至宣子卒，至襄子为政。 与韩康子、魏桓子宴于兰台，智伯系康子而武断归。治国闻之，谏曰：“主不备难，难必至矣。”智伯曰：“难将有我，我不为难，谁敢兴之？”对曰：“不然，下书有之，一人三师，愿起在明，不见仕途。夫君子能勤小物，故无大患。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，有福备，曰不敢兴难，吾乃不可乎？锐以锋锲，皆能害人，况君相乎？”弗听。智伯请地于韩康子，康子欲弗与。段归曰：“智伯好利而弊，不与将伐我，不如与之。彼扭于得地，必请于他人，他人不与，必向之以兵，然后我得免于患，而待世之便矣。”康子曰：“善。”使使者至万家之邑于智伯。智伯悦，又求地于魏桓子，桓子欲弗与。人章曰：“何故弗与？”桓子曰：“吾故所地，故弗与。”人章曰：“吾故所地，诸大夫必惧，吾与之地，智伯必交。彼交而轻敌，此惧而相亲，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，治世之命必不长矣。”周书曰：“将欲败之，必孤辅之；将欲取之，必孤与之。主不如与之，以交智伯，然后可以择交而图治世矣。奈何独以吾为治世智乎？”桓子曰：“善。”复与之万家之邑一。智伯又求蔡、高郎之地于赵襄子，襄子弗与。智伯怒，率韩魏之甲以攻赵氏。襄子将出，曰：“吾何走乎？”从者曰：“长子进，且乘后完。”襄子曰：“民疲力以完之，又必死以守之，其谁与我？”从者曰：“邯郸之仓库食。”襄子曰：“郡民之高则以食之，又因而杀之，其谁与我？其晋阳乎？先主之所主也，引夺之所宽也，民必何矣？乃走晋阳。三家以国人为而冠之，成不进者三板，臣造铲挖，民无叛意。”智伯行水，魏桓子遇，韩康子参胜。智伯曰：“吾乃今之水可以亡人国也。”桓子肘康子，康子履桓子之夫，以汾水可以灌安邑，降水可以灌平阳也。蚩疵谓智伯曰：“韩魏必反矣。”智伯曰：“子何以知之？”蚩疵曰：“以人事知之。夫从韩魏之兵以攻赵，赵王难必及韩魏矣。今曰胜赵而三分其地，成不没者三板，人马相食，成祥有日，而二子无喜志，有忧色，是非反而合？”明日，智伯以蚩疵之言告二子。二子曰：“ 此服谗人欲为赵氏游说，使主疑于二家而谢于公赵氏也。不然，服二家岂不利朝夕分赵氏之田，而欲为危难不可成之事乎？二子出，蚩疵入曰：“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？”智伯曰：“子何以知之？”对曰：“臣见其事臣端而趋吉，知臣得其情故也。”智伯不圈，蚩疵请使于齐。赵襄子使张孟谈前出见二子，曰：“臣闻唇亡则齿寒，今智伯率韩魏以攻赵，赵亡则韩魏为之次矣。”二子曰：“我心知其然也，恐是魏随而谋泄，则祸立志矣。”张孟谈曰：“谋出二主之口，入臣之耳，何伤也？”二子乃前与张孟谈曰：“未知七日而遣之。”襄子夜使人杀守堤之吏，而决水灌智伯君。智伯君就水而乱，韩魏亦而击之。襄子将卒犯其前，大败智伯之众，遂杀智伯，尽灭智氏之族，为福果哉。陈光曰：“智伯之亡也，才胜德也。夫才与德义，而世俗莫之能辨，通谓之贤，此其所以失人也。夫聪察强义之谓才，正直中和之谓德。才者德之资也，德者才之帅也，云梦之竹，天下之静也。然而不矫揉，不与阔，则不能以入间。唐西之今，天下之利也。然而不容犯，不砥砺，则不能以积强。是故才德全尽，谓之圣人；才德兼无，谓之愚人。德胜才，谓之君子；才胜德，谓之小人。凡取人之术，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，与其得小人，不若得愚人。何则？君子挟才以为善，小人挟才以为恶。挟才以为善者，善无不至矣；挟才以为恶者，恶亦无不至矣。愚者虽欲为不善，志不能周，力不能生。譬如如狗搏人，人得而制之。小人志足以遂其奸，勇足以绝其暴，是虎而翼者也。其为害岂不多哉？夫德者人之所言，而才者人之所爱。爱者亦亲，言者亦疏。是以察者多弊于才而疑于德。自古昔以来，国之乱臣，家之败子，才有余而德不足，以至于颠覆者多矣。岂特智伯哉？故为国为家者，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？三家分智氏之田，赵襄子欺智伯之头，以为引气。智伯之臣欲让，欲为之报仇，乃诈为行人，携匕首入襄子宫中图策。襄子如策心动，所知或欲让，左右欲杀之， 襄子曰：“智伯死无后，而此人欲为报仇，真义士也，吾谨避之耳。”乃舍之。欲让又欺身为赖，吞炭为雅，行起于世，其妻不食也。行见其友，其友食之，谓之弃曰：“以子之才，陈氏赵孟必得尽兴，子乃为所欲为，故不义也。何乃自苦如此？求以报仇，不亦难乎？”欲让曰：“既以伪志为臣，而又求杀之，是二心也。凡无所为者，极难耳。然所以为此者，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。”襄子出，欲让伏于桥下。襄子至桥，马惊，所知得欲让，遂杀之。襄子谓伯鲁之不利也，有子五人，不肯至后。封伯鲁之子于代，曰代成君，早卒，立其子焕为赵氏后。襄子卒，帝还子逐焕而自立。一年卒，赵氏之人曰：“桓子立非襄主义，乃共杀其子，复迎焕而立之，是为献子。”献子生疾，是为列侯。卫斯者，卫桓子之孙也，是为文侯。韩康子生伍子，伍子生前，是为景侯。魏文侯以卜子夏、田子方为师，每过断干木之庐，必事，四方贤士多归之。文侯与群臣饮酒，乐而天宇，命驾将事也。左右曰：“今日饮酒乐，天又宇，君将安之？”文侯曰：“吾与愚人妻烈，虽乐，岂可无一会妻哉？”乃往，身自罢之。韩借师于魏以伐赵。文侯曰：“寡人与赵兄弟也，不敢闻命。”赵借师于魏以伐韩，文侯应之亦然。二国皆怒而去。已而知文侯以讲于己也，皆朝于魏。魏于是使大于三晋，诸侯莫能与之争。使岳阳伐中山，克之，以封其子姬。文侯问于群臣曰：“我何如主？”皆曰：“仁君。”人作曰：“君得中山，不以封君之弟，而以封君之子，何谓仁君？”文侯怒，人作驱出。自问翟璜，对曰：“仁君。”文侯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对曰：“臣闻君仁则臣直，向者人作之言直，臣是以知之。”文侯曰：“使翟璜召人作而反之，亲下堂迎之，以为上客。”文侯与田子方饮。文侯曰：“终生不比乎？”左高。田子方笑。文侯曰：“何笑？”子方曰：“臣闻之，君明月官，不明月阴。今君审于阴，臣恐其隆于官也。”文侯曰：“善。”子姬出，遭田子方于道，下车服谒。 子方不为礼，子激怒，谓子方曰：富贵者骄人乎？贫贱者骄人乎？子方曰：以贫贱者骄人耳，富贵者安敢骄人？国君而骄人则失其国，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。失其国者，未闻有以国代之者也；失其家者，未闻有以家代之者也。夫视贫贱者，言不用，行不合，则纳履而去耳，安往而不得贫贱哉？子畿乃谢之。文侯谓李克曰：先生常有言曰，家贫思良妻，国乱思良相，今所至非成则黄，二子何如？对曰：卑不谋尊，叔不谋妻，臣在阙门之外，不敢当命。文侯曰：先生临事勿让。客曰：君弗察故也，居是其所亲，富是其所与，达是其所举，穷是其所不为，贫是其所不取，吾者足以定之矣，何待客哉？文侯曰：先生旧舍，吾之相定矣。李克出见翟璜，翟璜曰：今者闻君召先生而卜相，果谁为之？客曰：未成。翟璜愤然作色曰：昔何守吴起，臣所进也，君内以业为忧，臣进西门豹，君欲伐中山，臣进岳阳，中山已拔，吾使守之，臣进先生，君之子无父，臣进屈侯父，以耳目之所睹计，臣何负于未成？李克曰：子言克与子之君者，岂将比周以求大官哉？君问相于客，客之对如是，所以知君之必相未成者，未成十路千中，十九在外，十一在内，是以东德卜子夏，田子方，段干木，此三人者君皆失之，子所进五人者君皆臣之，子乌得与未成比也。翟璜逡巡再拜曰：璜鄙人也，师对愿足为弟子。吴起者魏人，是于鲁，其人伐鲁，鲁人欲以为将，其娶其女为妻，鲁人疑之，其杀妻以求将，大破其师。或赠之鲁侯曰：其使是曾参，母死不奔丧，曾参绝之，今又杀妻以求为君将，其残忍薄行人也，且以鲁国区区而有圣敌之名，则诸侯屠鲁矣。其恐得罪，闻魏文侯贤，乃往归之。文侯问诸李克，李克曰：其贪而好色，然用兵，司马穰苴弗能过也。于是文侯以为将，击秦，拔五城。岂之为将，与士卒最下者同一时，卧不涉席，行不济胜，亲果盈粮，与士卒分劳苦，卒有病居者，岂谓损之？ 祖母闻而哭之，人曰：“子足也，而将军自损其居，何哭为？”母曰：“非然也，往年吴贡损其父居，其父战不选种，遂死于敌。吴贡今又损其子，妾不知其死所以，是以哭之。”燕敏公薨，子西公立。24年，王崩，子安王交立。道杀楚生王，国人立其子道王。